就再见， 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，不要再见。 平静的水被人搅浑，双眼模糊看不见，谁在撞我？谁撞我？我在撞谁？我是谁？呜呜呜，乌七八糟，乱乱乱成一片，向下沉的躯体幻想在浮出水面，我的幻想打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，哦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， 我去你的，别再说了，你算什么东西。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怎么办，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，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不分高低贵贱。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怎么办，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要就再见。 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，啊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 心中。